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紧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紧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5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想不到吧？今天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 还真没算这个下周五，所以就是六月的 第一天。 哦，6月1号儿童节。 是的，这件事情呢，我是经常看日历的哈， 对， 因为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到了哪一天哪一天， 是 提醒大家在日子当中呢留下一些什么特别的纪念。你看，有图有真相， 哎，还真是。 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是，然后在微博上就有朋友点评了，雨中风1200说，默默这个月全勤表扬，这可能是比较于上个月我这个缺勤实在是太严重哈，这个月真的是按时按点按量完成。 而且呢，在直播照当中哈，默默也呈现了和以往不太一样的神情。拍完以后我问他，我说 OK 吗？他说 OK 啊。你看，长得好看的人就是这样的啦，怎么拍都无所谓啦，对吧？ 就是有点愣。 但是其实就像我每天都一个表情大家看腻了一样，如果生动一点的话，大家反而觉得有意思。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默默，昨天晚上二娃老妇叶谦一个人独自撑台720条。 哦，为什么呢？昨天 不知道，昨天我们的红人也可能是他在日本当红人，然后其他小伙伴呢也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整个夜就沸腾了， 所以选的红人非常非常重要。 反正昨天的整个状态我一直都觉得很惊诧，因为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情形了。我说是因为我没有参与这张照片吗？所以今天晚上我到底要不要照相，我在家里也在想到底要不要洗头啊，到底要不要这个画个眼睛， 这事儿搞大了。 毕竟陈默是一周才来一次哈，为了表达这个尊重哈，还是应该洗个头。在今天晚上， 就是我是值得你洗完头才出来见面的朋友。 对啊，对于女人来说，戴隐形眼镜洗头，真的再涂个睫毛膏，现在是接睫毛了，有时候不用涂睫毛膏了，是很重视的一个朋友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样子已经在新浪韩丽微博上和大家共享了。今天呢，既然是每周会有一个话题的夜晚，我们就聊一件哈，可能也是让你突然间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个审视，然后看一看，哎，虽然我们老说每天都很平淡，甚至很重复， 对， 但是我想在这些重复平淡当中，一定有一些什么是你相对能让你开心一点的事情。 对啊，就是如果这一天你觉得好像过得都稀稀松松、平平常常，但是会不会有一件事情的到来，就会让你突然眼前一亮，或者是心头一颤，觉得哎，好开心了这一下。 对啊，就是说其他的东西可能都无所谓了。我有朋友呢，我问他这个问题，他们给我的答案，有的母亲就是看到宝宝啊，就是下了班或者在幼儿园门口接宝宝的时候啊，还有我的这个在国外的朋友说，就是在花园里啊浇浇花，看着植物每天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也会觉得相对的开心。 是， 那我也想问问各位小伙伴们，在你们的世界当中每天相对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对，跟我们讲一讲吧。待一会儿呢，我跟韩丽也会分享我们这一天忙到头最开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对，有的小伙伴说，当然听男左女右了，这是不是满分答案呢？不要这样。 Politically correct. In this world it's hard to get it right. Trying to make your heart feel like a glove. What it needs is love, love,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Love.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 swing, open up your chest and let it in.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Everybody falls for love. Everybody feels the love. Everybody steals the love. Everybody heals with love. Oh,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Love,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Love,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Love, oh,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needs to love. 都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小办法， 嗯，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晒自己的快乐小办法了，就是每天相对来说对你而言很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是 Stephanie 丫头跟我们说呢，一边打开 APP 听你们的声音和放的歌，一边收拾行李，然后明天要和几位同学一起飞到加拿大学校去参加毕业典礼，特别期待。哎，这也是一个挺值得 开 心的事儿，是吧？ 对，这虽然不是每天的日常中的开心哈，嗯，但是这一年当中能有这么一件，也让人觉得这一生都会记住这个年份里这件事 情的。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嗯， 但又有好多好朋友在跟我们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小开心。吃了玉米要喝水，他说呢，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红豆睡在我身边，然后每天下班的时候走去公交路时的这个路上的风景，每天回到家里的时候迎接我的小可爱红豆和想念的人发个晚安，这个都是很值得开心的事。然后我到他的微博上去看了一下，红豆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萌猫。 哦，我当时在想到底是猫还是狗嘞，反正就是没想到是人啊，从他早晨说开始。对啊，这就是我们每天的一些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一些小确幸哈，嗯，当然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请你早早的这个站出来， 哎， 我们红人到了1569红了。话说这也是10年的限量版的红人了，因为再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来男左女右的11年。 哎，我刚才跟韩丽也在说哈，11年之后我们争取有一些有趣的小变化，嗯， 对，就开始迈入到男左女右的第12年了， 一个轮回啊，真的是 12年，真的就是好多时候就差不多到了一个头了。 嗯， 就是我们已经把一件事情就是从头做到尾了，到底会不会有第13年，这一切都是未知的。所以让我们珍惜此时此刻在一起的时光，包括红人啊。就是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然后在节目中呢会谈到10次你的名字。 嗯， 你呢就是在外场啊，这个煽起大家聊天的热情啊，让今天晚上默默在这里啊不至于输掉啊。 你看这么一会儿99条了，你的微博 昨天叶谦这会儿还是120多条。 哦，真的啊，这么厉害。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二娃老傅是不是因为这个父爱的光芒普照了， 好为他开心啊。 对呀，啊，大家加油啊，今天晚上1569红也希望你站出来。那默默，这个时候也不早了，请告诉我们你每天相对开心的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不一定每天都会遇到，但是我和老朋友相聚的时候特别开心，这个是百试不爽的。就是 因为你知道人生当中总有一些朋友是那种就是你觉得人生当中能够让你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抓起电话来去骚扰的人， 嗯， 然后这些朋友其实生活当中也未必每天都见面，甚至有一些朋友其实不一定是住在和你同一个城市的， 嗯， 那一旦有机会遇到，一旦有机会相聚，一旦有机会能坐下来聊一聊天或者吃个饭一起放松一下，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开心的事情。 但是这个相见的频率是三天或者是一周吗？我们现在讲的是每天里， 每天里， 你就说没有好了，这个也很正常嘛。我想很多人大概都会说，就像你做调查里 A B C D 哈， 哎，那我再说一个好了，我觉得每天喝咖啡的时候我都很开心。 哎，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要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个仪式感。早上如果我因为某种原因没喝到咖啡，我就觉得这一天还没开始。 对， 真的是这样。 这就是属于自身的一些比较愉悦的感觉。 对，我分析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当然咖啡它是有这种化学成分在，是能够让你有这种兴奋感的， 嗯， 这是它的化学机理，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给你带来了一种心理支撑，就是变成了你一天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 对，这位叫做厚道的狒狒二，他说每天能起来吃到早饭，哎，就是我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个感觉我能理解。 嗯， 我最近多了一个小快乐哈，这个小快乐呢其实是和给自己熬粥有关的。 嗯， 其实这件事情我估计肯定在大家的生活里出现已经很早了，但是我之前那个电饭锅呢它就没有预约功能，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就是养成这个规律性的每天早晨喝粥的习惯。那后来我换了一个电饭锅，这个电饭锅呢它就有这种预约功能，所以我每天晚上洗完脸之后呢，我就会把豆子就是那五谷杂粮豆子， 好好， 就直接放到锅里，它会有一个预约嘛，比如你预约六小时七小时， 对， 到时间它就自己去做，所以我每天早晨起来打开锅就好像是一个天使在我早晨做完了饭然后又离开了一样。哎，我就觉得那一刻真的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所以说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 嗯， 有一个好的工具真的是可以让人生变得更快乐一些的。 对，而且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容易快乐起来的人， 嗯， 所以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看到都是一些特别简单的事情，而且当你开心的那一刻一定就是整个人的身心是放松的， 嗯， 就不会说纷纷扰扰啊，各种鸡飞狗跳啊， 在 让你突然间变得很紧张。我还有一个很开心的时刻，就是每天下了节目之后，就是当12点我走出直播间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一天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对我来说是放松了。 嗯， 因为在此之前我就像等火车等飞机，等着要到这个时间点我要踏上这个旅程， 嗯， 然后这3个小时是很重要的时间，之前呢不能让自己太劳累啊，也不能有这个任何的闪失， 是 只有下了节目之后呢发现这一天的时间才真的属于我了。小小的看一看一些好玩的小视频，然后给自己做个面膜反正就是各种折腾到1点半2点才睡，哎，但现在呢今年开始我给自己一个规定，就是尽量在1点之前入睡。 能做到吗？ 目前来说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了。 你到家基本就得12点半了， 就是要加快速度嘛， 半个小时要完成卸妆洗澡。 我跟你讲，所以我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大家看我不怎么拍照了，就不化妆不化妆就是你涂防晒什么的，就卸妆油很简单嘛。 所以其实睡眠对女生来说是最好的护肤品。 对啊，但如果你睡不了这个子午觉的话，就是中午能补一个觉的话也不错。 嗯， 还有就是感谢各种强大的护肤品。 公园的椅子，凌乱的影子，还给你你家的钥匙，不想听解释，爱怎能解释，你我就到此为止。时间的杯子慢慢的心事，爱一点一滴的流失。就算我固执，就算你坚持，这份爱也难挽回退失。昨天跟你觉得幸福，抱歉我又不能还你的苦，看着爱在手心留的纹路，依旧是清清楚楚。昨天跟你觉得幸福，是今天 的钥匙，不想听解释，爱怎能解释，你我就到此为止。时间的杯子慢慢的心事，爱一点一滴的流失，就算我固执，就算你坚持，这份爱也难挽回退失。昨天跟你借的幸福，抱歉我又不能还你的苦，看着爱在手心留的温度，依旧是 来自蔡健雅的《跟你借的幸福》， 那得还呢。 对呀、啊，借的东西都是要还的， 所以不要把幸福完全的哈依赖给别人啊，不要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是应该自己更积极主动的去找到情投意合的啊、两个人在这个共同的力量之下诞生的稳稳的幸福。 是的。 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是每天相对来说对你来说开心的事情哈。我看到这位叫做 M明明明的朋友，我觉得这份幸福是很多在异乡漂泊的人非常羡慕的。他说，对我而言每天开心的事情是回家吃到妈妈准备的饭菜。 哎，家里做的饭菜永远是有幸福的味道的、 是啊，而且现在的老人也是，就是只有孩子回家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愿意啊多做一点菜如果是父母他们两个人的话就非常的对付， 就尽量简单一些。 对对对，如果你哪一天哈没有告诉他们你回家，然后突然袭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吃的好简单的，根本不像你平常回去吃的大鱼大肉。 嗯，确实是。所以呢，其实能够有好吃的时候啊，就放开吃，然后呢，跟爸爸妈妈一起享受家里的这种天伦之乐，也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对，看到我的听友们每天都有自己相对开心的事情，真为你们高兴。但是怎么红人今天晚上就没有人求了呢？虽然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83条哈、看来你的听友们还是不想让你输给二娃老夫。1569红，了解一下1569红啊，有没有来这个争抢一下的？其实对于很多听友来说，一天忙碌过后躺在床上能刷会儿手机，也是很快乐的。 哎，还真的是。 这个感觉我能理解哈，因为很多岗位真的是没有时间看手机。 嗯， 就像我今天在这个下班那个时间点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坐地铁，

受多云高空槽影响，入夜后本市天空云量增多，明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预计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大风和冰雹，并且北风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达到六到七级。受上游的沙尘影响，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浮尘天气，外出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青春喜剧片《青春不留白》日前已顺利入围2018美国迈阿密国际电影节，将角逐该电影节金灯塔奖单元，与《芳华》《妖猫传》《战狼二》等大片一同角逐最佳影片、最佳新人等奖项。该电影节将于北京时间6月4号到11号在迈阿密市举行。由尹大为执导的《青春不留白》用几乎残酷的写实手法描绘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第一课、创业的艰辛、友情的背叛、爱情的考验、亲情的两难等故事，全都浓缩在这短短的90分钟里，让观众们体验到人情冷暖、社会的人情世故。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即将于6月8号登陆影院，今天片方曝光了小月月碰瓷儿片段，虽然展现的是碰瓷儿这一尖锐的社会问题，但是通过喜剧化的加工，竟然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喜剧效果。最后来关注动作电影《龙虾刑警》定档6月22号，近日片方在曝光麻辣隔壁版海报，在延续一贯喜剧特质的同时，也暗藏着影片的剧情线索，让观众了解到影片更多方面的信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5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嗯，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终于挑选出来了。 哦，第20段了。 对，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差点儿把他家床给崩塌了。 哦，这个怎么念呢？你决定？ 我就管它叫外雪， 因为它是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雪。就像打电话的时候，喂喂喂喂， 它是字母 X Y Z 的那个 Y。 哎，你说它是在注册的时候，好像几个 Y 都会有人注册到吗？还是就是随机的？ 我觉得是表达个性的一种方法吧。 很像一个双子女哈，我们来看看这位学生朋友啊，天蝎，天蝎真的是不走寻常路，但是我还真的不会这样注册哈。 今天晚上就拜托你来担当我们的红人啦。 哎，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每天对你而言相对开心一点的事情是什么。 嗯， 因为大家常常抱怨都是一天太累了，哎呀，这一天平平淡淡呢就过完了，跟昨天没什么差别，又是三顿饭啊，看了会儿手机啊，就上班结束了，好像没什么趣味可言。但是呢，细化一下，细想一下，一定有一些事情，哎，好像每天很稳定的提供给你一些开心的，像光一样能够让眼前一亮的东西哈。 是，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觉得你才能找到人生的那束光，让自己真的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在一平如缓的这种特别特别无聊的一天当中，能给自己带来特别开心的那一刻。 顾秋意呢也是发表了，很多女生在这个一天当中哈、啊、都会有点很那个固定化的开心，就是收到快递的时候觉得很开心。 确实是， 对，尤其是买到的东西又很合心意啊，要觉得从图片呢到自己的判断，最终选择了一件东西，然后很满意的时候，那一刻真的很开心。 对，确实是。然后有朋友说，那个听到风铃的声音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哦，那最好是有一个小院子啊，这样呢风划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个人在跟你说话一样。 嗯。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的一件事情呢，我也非常认同。他就说每天打理一下小花园，我看了一下，在他的阳台上有很多植物，这点呢也是我在2018年呢渐渐发现的，也是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花农，或者说会养花花草草的人。 嗯， 哎，但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可以让你施展这个拳脚的地方，就是 JULI1128， 嗯， 它还喂鱼呢， 真的有一个小池塘。 家里真的很大哎。 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贪心闯祸，谁会没听说？爱情来了去，分了合了，只是更迷惑。烧火自饮摸索，终于失落，不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更多，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在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是什么样子，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贪心闯祸，谁会没听说？爱情来了去了，分了合了，只是更迷惑。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自饮摸索，终于失落，不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更多，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在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自饮摸索终于失落，无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 走在荒芜而青的沙漠，开美丽花朵。 来自薛之谦现场翻唱的歌曲、 哎、王子公主，这是很多年以前张信哲的原唱歌曲啊， 都听不出原唱的味儿了。 是说起来这个创作才子真的是在翻唱的过程当中也给这首歌再做了一些创作的灵感哈。 嗯，确实，听着歌也是很多朋友一天当中很开心的一件事儿。 嗯， 刚才有一个朋友就说，哪怕是在收音机当中听到一首我喜欢的歌，我都会觉得这一天过得还很开心。 嗯， 就是很容易满足的人哈。 是， 还有的朋友也觉得一天中吃到喜欢的饭菜，哎，跟朋友在一起小酌一下，哎，都是一天中很开心的事儿。 嗯， 我觉得每天都能跟朋友小酌，这是太难做到的事儿了。 特别难，因为好像不太有这样的一个奢侈哈，能够每天都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有一些事情确确实实就萦绕在你的身边，每天都可以看到。影月20609他说呢，每天都开心啊，因为旁边有个小侄子，每天我是用视频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 哦，就是家人会跟你分享哈。 对，然后他说现在呢他已经学会了走路，每天可以拿奶瓶咿咿呀呀的唱歌给我听。 对，这就是很多人说孩子带给你的快乐，宠物啊，还有养植物啊，还有小鱼啊，就是他们都在变化当中。 是， 就是你对他们这个施予的爱总会在时间当中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反感就是一个人老也不变啊，比如说你和你的另一半啊，你挑他的毛病啊，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问题总也没有任何的微妙的变化， 对， 人就会觉得丧失的信心。 所以人生还是需要一些这种亮点，让你自己能够变得更开心，然后也让你和周围朋友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里面。 桃子大桃子他的这个每天快乐的点哦，他说当然是看到办公室喜欢的漂亮小姐姐的时候喽。哎，这也是一个哎让自己工作有动力啊，每天开心的一个东西啊。 但他是男生女生啊？ 肯定是男生啊。 你看他是女生。 哦，哎，女生看女生也会存在这种哎喜欢看好看的人。 嗯， 因为你会从中学习嘛，对不对？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会打扮的人啊，当然就是我们说秀色可餐嘛， 嗯， 谁都愿意看好看的，对吧？ 对。 优小优啊，他说，我每天就是很稳定的开心的事情就是照镜子，哎呀，又变漂亮了，哎呀，好开心啊！哎，这个感觉，哎，女孩会有这种，哎，我今天皮肤比昨天好一点了。 嗯。 Desvaneció, desapareció. Ya no te creo, ya no te deseo. Solo te veo, solo te deseo. Mira, Sofía. Sofía,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Dime, Sofía.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 连着听了两首歌曲，为你营造一个愉快的星期五的晚上。 嗯，对啊，然后也在微博上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一天的忙忙碌碌或者是平平庸庸当中，到底什么是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那一件事情。 对，以下的这条留言呢，真的会让我的心觉得暖暖的。 嗯， 这是蜡笔狗怪吼他说，我听这档节目也有好多年了，超级喜欢暖文章、 嗯、 每天结束之后躺在床上听暖文章，超级的暖心、 嗯、 谢谢你啊。就是有一大段时间我都在问自己，这档节目存续了这么久 而且形式也很单一，内容也很平常，就是如何能够继续下去。 嗯， 因为其实每天我们也都在接受一些新鲜的东西，一些快速的让你觉得很刺激的。 是， 但这档节目其实没有什么刺激，但大家还跟着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嗯， 接下来我们又将怎样走下去啊？我也跟默默探讨了一下， 嗯，我们有一些有趣的想法， 对，希望有改变。 哎， 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天蝎的人，大家都比较懂哈，就是他会一定是自发的去改变， 嗯， 绝对不是说哎你好好改一下啊， 被动的那种。 对，你这个状态不，你这个节目里面什么什么，就我一定会希望它是一个自身意识到了， 是 哎，如果有些好玩的元素可以加入其中的话，会更好。因为刚开始做这档晚间节目的时候，就是希望它是一个简单的啊，氛围也是非常温暖啊，但不是伤春悲秋的。 没错， 即便是失恋、失意、失恋，我们也会把它处理得比较的柔和一点哈。 哎，就算我们放很多这个很惨的歌曲哈，但是其实还是会有欢快的音乐掺插在其中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特别平衡愉悦的心情。 是，有很多朋友听说昨天二娃老妇造成了700多的票房，他们就发出了今天晚上一定不能让你输的这样的誓言，所以呢，节目一小时过后呢，已经达到了320条。 哦， 看来今天晚上的红人外雪，不用特别的这个加油，基本上也能够赶超了。他就说，每天晚上听到一首喜欢的歌就很知足，很开心了。 嗯，是， 能够拥有这么，我觉得是心态啊特别好的听友啊，对我们这档节目真的是很大的福气。 没错，静源说呢，收到笔友的回信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是什么友？ 笔友。然后马上就有朋友说，好久没有称到这个称，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 都恨不得觉得是50年代60年代的事儿。第三时段见喽， 一会儿见。 Like in your eyes, I see my future in an instant. And there it goes, I think I found my best friend. I know that it might sound more than a little crazy, but I believe I knew I loved you before I met you. I think

牵着手。 23:51，晚上好，全球未眠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5号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就来到了这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我是今天的男左沉默。 在这11年当中，我说了无数次的晚上好，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 我很少说错， 真的，我几乎没有听到说错过。 就刚才，就是你知道，在直播的时候，你脑子里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的东西，一闪过来， 对， 你就容易说错话。 对，就是脑电波受打扰了。 对，我刚才看到那有个小兔子，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专注力不够了，对不起，刚才这个非常的不专业。 对，被全球未眠的小兔子们给打扰了， 好丢人啊。翻过去，翻过去，翻过去。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的男左女右。周五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每天对你而言相对能开心一点的事情。 嗯， 今天晚上的红人是YYY雪。 哎，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每一天的这个重复性的日子当中怎么去找一点有趣的不同的快乐哈。 嗯， 丁毅他跟我们说呢，睡前刷一刷手机里的小视频还是蛮开心的。 天哪，那个一定要控制，就跟自己说我今天就刷到20分钟。 你说某抖是吗？ 对，我觉得真的停不下来。 哦， 我有一天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一个人应该刷了将近4到5个小时。 嗯， 我都害怕了。然后后来我跟我自己讲，就是我绝对不能白天看，因为像我这样白天不上班的人，在家里如果一味的干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嗯，明白了。你还记得我们那个失恋的朋友暴力的芥末吗？他说呢，这一个多月我也找到了让我快乐一点的方式。他说办公桌上一定要放一瓶自己超级喜欢的香水，不开心的时候就喷两下，什么事都过去了，这样就能开心起来了。 这真的非常的 很管用，因为味道真的是能够刺激人的这种心情和想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对，还有美食啊，美景啊，美人啊，甚至是美颜啊，就是我指的是语言的美颜。 嗯， 就是你在和谁聊天当中，他会让你快乐，那你就多跟他聊天。而且我觉得有分享意识的人也会容易让别人和自己得到快乐和开心。嗯， 美颜也确实会让我们开心。嗯，那个美颜的功能， 对， 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挺好看的哈。 就是某抖里面，就是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说怎么都这么漂亮，后来又看到一些很诚实的人告诉我关掉瘦脸，关掉磨皮。哦，关掉这个关掉那，就哇，脸真的不是那么小啊。不过也还好，人有时候自娱自乐一下嘛哈。 嗯， 看日落的沉默，对自己说，当时的梦想是什么？我记得日子里有点难过，但没有被生活淹没，受过伤，流过泪，灌溉幸福花朵。珍惜，所以体会快乐。我曾经是一场没终点的花火，但成长是如此深刻。我等待幸福花朵，因为珍惜，所以 一场没终点的花火，但成长是如此深刻。我等待 说话，偶尔我会 怎么也带这么惨的歌了？ 嗯，其实他也是惨中有泪的，惨中有希望的。你一定要幸福，来自何洁的一首歌曲。就算这一天当中可能有好多时刻你觉得好像没有人特别的在乎你，但有时候听到一首歌，仿佛那歌里的人在对你说话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幸福。 嗯， 不管之前经历过什么，请相信其实老天对每个人都是挺公平的。也许现在你没有想到那么好的一切，但是不代表以后你感受不到那一切。 哎，没错，每个人其实对幸福的这种感受能力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可能你每天跟别人做的事情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从这些事情当中，如果你能够感受到幸福和快乐的话，本质上你就是比别人幸福和快乐的。 嗯，安德鲁二十八，这是什么意思？输到了 居然还有存货。 请允许一位滞销书作者。 哎，不可以这么说自己。 但是确实已经过去四年了， 首印量很大的， 但是从来没有再翻印过。 不用翻印，亲，你要知道这个世代印纸质书5000册算是非常畅销的书籍。 嗯， 你的首印量数倍于这个数字。 嗯，有3万。 对， 而且看来是还没都卖完。但我当时预售是2500，然后后来又有了5000的一个再印。 嗯， 到现在应该是就市面上应该流传的3万册啊。 哦， 如果都卖出去的话， 哇， 谢谢你啊，让这本书。 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啊？希望他带给你好运啊。嗯，让你等的人早早的出现。 是， 这位朋友很可爱，崔雨晴 CYQ。他就说到每天有点快乐的事情有点脸红，我最开心的事情呢是吃饭。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绝对是很多朋友的这个最开心的事儿。哦，你看这个贤哥维内萨，他虽然不是吃饭啊，但他跟味道也有关系。他说呢，每天听着耳机的葡语歌，就是葡萄牙语的歌，跑完步， 葡萄牙语， 嗯，然后呢，去学校附近的花店买一束香槟玫瑰，然后回寝室就超开心。然后 Jessica 滕斯呢，就紧接着说了，现在晚上上来寝室前，去楼下的奶茶店买一个冰淇淋，一边吃一边走，就非常开心。 这点我真的是非常的认同，就是买花儿啊，看到花儿在房间里的时候，人真的眼前一亮，会心情格外的好。 是， 我在这里呢再推荐一个小植物，也是我最近就是自己在与它相伴的时光里 哦 非常喜欢的，就是薄荷。 哦，对， 这个很简单而且很便宜，你不要觉得它很贵，你不用买很大型的，你就买一小盆儿。 嗯， 因为夏天呢，这个薄荷叶和这个青柠檬在一起泡水是非常好喝的。 对，他们还有很多朋友用它去做 mojito 之类的这种酒精饮料。 对，所以你买一盆呢，因为这个薄荷是非常好养的，一它不用每天都浇水，甚至哈，我跟你讲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我当时买回来的以后呢，我就把它放到太阳底下了，因为那个售货员跟我说它有阳光也行，没有阳光也行，有阳光长得会更旺。 哦， 但是我不知道它在这个店里的时候有多长时间没有浇水了。 嗯， 于是乎呢，我第一天给它晒，结果它就蔫了，你知道吗？哎，我说怎么这样呢？我就给它浇了点水，顷刻之间，大概也就几个小时过后，立刻神清气爽的站了起来。 这么那个顽强。 我就想，哦，这个薄荷叶原来这么这感知力敏感度这么高。 嗯， 所以呢，你就去买一盆，大概就几块钱。 嗯， 这个呢也不必非要，网络上有非常多，但是我觉得网络呢就要去等，你不如就到街角的什么小花店呢，或者是有些大型超市里也有这个卖花的。 是， 你给自己买一盆啊，不管是开花的还是可以叶子食用的，一定会让你的生活发生一些变化，而且薄荷还有一些味道。 哎，是，它很能够清除掉一些异味哈。 对，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好的。 对，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会让你获得一些小愉悦的。 嗯，是的，顾秋意说呢，每天能安静的独处一会儿，觉得非常幸福和快乐， 就是安静下来。 哎，没错。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今天的红人， 哇， 爱雪，他的在微博世界中的一些情况。 是的， 他最新关注的是我。我跟你讲啊，很有，就是刚刚关注之前。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我知道他非常喜欢你，因为我们的 low 卡制作者在制作他今天的红人卡的时候呢，有一张你去旅行的照片。 哦，在芬兰旅行的照片。 对，那张照片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他第一个关注的是 谢娜， 第二李小璐，第三马伊琍，看来是很喜欢就是一些 影视娱乐 人。 对 对， 然后因为你可能才知道这档节目、嗯、然后于是乎呢和我们在一起，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晚上呢也拜托你和我们在一起，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在一起啊，我们一起聊聊每天对你来说相对能开心一点的事情。也有很多朋友讲到这个打扫房间，这个也是我个人很推荐的，就是如果房间很乱的话，这个人的心情状态一定是很糟糕的。 是，房间真的代表了一个人的心境的。 对，就是每天当你把家里料理得很干净，然后安下心来喝点喜欢的饮品啊、嗯、然后这个时候呢看看朋友圈大家都在干什么，而那一刻会发现人是很舒展的， 是 啊，不用那么的紧张。当然这一切呢也都是靠你用了很多年积累，每个年轻的朋友都不要那么急着开始就过休闲的生活。 对，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这种向上的时间和力量，然后人生也是螺旋的，其实你有的时候一定会注定闲下来或者休息一段时间，但是当你该向上的时候呢就不要放弃那个努力，因为螺旋真的是人生必然的一个规律哈。黑 bro 130他说呢，每天和有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都很开心，因为他每说一句话都会让人笑到不行。 嗯哼，爱吃芥末的暴力妞说，你看我在养啊，对，他这就是薄荷叶 哦，真的 就是感觉这个是很耐活的，我觉得不会养的这种像我们叫花渣哈，都特别适合养这些容易活的，然后你每天会感受到它感受到它的变化哈，心情就会很舒展、嗯、然后也可以哎食用它，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于你对生活的一个设计。而且其实很多领域就是之前你不了解，当你买了一盆花之后你就会买第二盆，然后你就会了解花盆 你就对整个产业链都会了解了起来， 是这样的。 分开很多年满以为没有包袱，我还打算回顾我们为何结束，还想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当你的笑容给我礼貌的招呼，当我想诉说这些年来的感触，你却点了满桌我最爱的食物，介绍我看你本天文学的书，我想哭不敢哭，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我想哭怎么哭，完成爱情旅途，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当我想坦白我们的乐多与苦，你说水星它没有卫星好孤独，我才明白时间叫分手还残酷，老朋友了再没资格不满足，我想哭不该哭，难道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走下去这一步是宽容还是痛苦，我想哭怎么哭，完成爱情旅途，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谈音乐谈事实不说爱，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哦、我想哭不该哭，到这种相处不像我们梦寐以求的幸福，

自庄心妍的心有所爱。 嗯，能够心有所爱应该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受吧。 对啊，这里的爱不单指爱情，也是指你每天所爱好的事情， 对、 能够让你快乐起来的事情。 哎，也包括你的亲情友情，包括你人生当中能够给你带来这种温情的朋友。 小乐橙子说，能让人一下子开心起来的就是一顿日本料理全家福。 哎，真的可以， 就是美食还是容易让人瞬间变得心情非常好的哈， 就是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真的是太 容易了。林家小木他说，刚刚下班回家，加班赶完工作，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上课时看到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脸和满足，我立刻就动力满满。虽然每周五都很忙，但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们的陪伴，忙碌也是幸福的。 哎， 这是老师。好了，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接下来要进入到坚挺时段和真爱时段了。 是， 目前的微博评论量是497条、啊，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能不能赶超二娃老妇啊。外外雪，外外雪，红人红人，请继续待在微博当中。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在一起的时光，一会儿见吧。 不冲我，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82085。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东阴高空槽影响，入夜后本市天空云量增多，明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预计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大风和冰雹，并且北风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达到6到7级。受上游的沙尘影响，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浮尘天气，外出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23:32: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最后半小时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今天晚上红人到了1569红，她是一位天蝎女，外雪。虽然平常很少看到你的身影哈，但是陈默光临的夜晚你能到来也很高兴。 是啊是啊，谢谢你过来。 昨天晚上我跟一千分析为什么就是评论量上来了， 嗯， 他找的理由是原因是天气暖和了，大家愿意活动活动了，也有哈， 嗯， 因为我记得在特别冷的冬天里，大家睡得都很早 哦， 所以评论量就非常小。 对，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听友说，其实评不评论真的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人在。 而且现在大家都是不像以前是用这个收音机听，然后就在手机上评论，现在都是在手机上听了，所以未必是在家里，嗯，有的时候可能在外面或者在跑步的时候在听，未必要用参与评论的方法跟我们互动，心到了就好了。 在这个时间点晒吃，我只能理解为是你饿了、我的意思是可能晚餐吃的比较早，或者是一直没有吃。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这位听友他发来了对他而言的深夜食堂的就是很简单易行的美餐。 嗯， 默默你看到他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用并不是太贵的食材，但是很精心的烹制，让他变得可能对自己的胃口是非常非常有促进作用的。 我看到的第一感觉就是原来这个饼真的好火啊，每个人家里都备着 啊。这个是很， 你没有备这个饼吗？ 这是 它是一个速冻的 哦， 就是特别简单，不用放一滴油， 哦， 就是你把它放在这个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就不管是不粘锅啊什么锅上，它就自己开始咚咚咚咚咚， 哦，是这样的， 然后呢，哦，最逗的是周董代言的 啊， 而且很多人都说这不会是这个就是商家自己就是随便安排一个，但是他们上面写的真的是周杰伦代言的，真的是周杰伦代言的，而且你在上面可以加鸡蛋，所以他就是加了鸡蛋， 哦， 因为这个饼我也在家里也备过， 哦，明白了，因为我家里是常备了一个空气炸锅，就是那些看起来用油来烹饪的东西放在空气炸锅里边就不用油，但是有一样东西我真的是失策了，我有一年元宵节非常想吃元宵，就去买了速冻元宵，然后又不想吃煮的，我想吃炸的元宵， 很难炸的那个， 很难炸，然后我就放到空气炸锅里，听到它在里面噼里啪啦开花的声音，心里可满足了，觉得待一会儿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元宵。然后过了一会儿呢，那个香气也是逐渐冒出来，嗯，你知道，因为空气炸锅它那个是有排气的，嗯，所以当时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但是当我打开空气炸锅那一刻，我就哭了，因为它把元宵全都炸裂了。 因为炸元宵它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做法，它要有很多油 对 给它一些这个包裹的， 是， 所以就造成失败了。 那真的是我做的，就是好吃不好吃，我觉得不评论，因为元宵本身是好吃的， 嗯， 但它真的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丑的一顿饭，太丑了。 这位朋友还是挺会吃的哈，他还做了个蛋花汤，嗯，摆拍的感觉也非常的 ins 风哈， 嗯， 给自己很多的这种生活小情趣， 还铺了小桌布。 对，我建议你啊，在这个饼的这个整个的构造里哈，再加一点生菜，就很像你在早晨的早餐店里路边上看到那个我们叫那种什么灌饼，鸡蛋灌饼的感觉哈。 我可爱吃鸡蛋灌饼了。 对，很好吃哈。我们说过，在深夜如果聊吃的话，只能聊蔬菜、菌类 啊， 鸡蛋就到头了，绝对不能谈啊，嗯，那些大鱼大肉、烧烤等等啊。对，大家很多人都发出手抓饼、手抓饼、手抓饼。 哎，但是看了这个时候，就突然好想吃冰淇淋，因为天气热起来了。 我还特别想吃呼塌子，就是看到这个饼，我是不建议大家常常吃这个，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经常吃这个，嗯，就吃伤了。 不能再聊吃的了，来一首佛系的歌吧。 铭心刻骨，就要一意孤行，人世憧憬，越要 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每一刻都像永远。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过一天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你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 其实有时候如果你心中有一个特别崇拜的对象，其实有时候看看他的动态哈、或者是感受一下他的某些作品，也会是每天当中很开心的事情啊。 是， 这也是有听友在聊的哈。尽管呢随着年龄增长，你的每天的快乐的事情会变得不一样，有了母亲的身份，可能你的快乐的很多集中点是在孩子身上。 是， 有的时候呢，你在事业当中全情投入的时候，事业带给你的快乐也会有很多。 哎，有些人的快乐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而有些人的快乐呢，就可以是微不足道的，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小事。像乐天熊仔饼，他就说，门卫保安不厌其烦地道早安，洗手间阿姨热心地提醒小心地滑，邻居家的小孩天真浪漫地说一句阿姨你好，然后这种平凡的小日子其实特别需要用心发现和感受这种暖暖的幸福和简单的快乐。 对，今天晚上我们在谈每天能够对你而言相对能够开心的事情，都是你发现没，它不需要就是很大的工程，也不需要就是惊动别人，就是你自发的从你的主观里能够给自己带来的一些东西。 是， 而不是说，我也看到有些朋友说每天最开心的是收到男朋友的微信啊，或者是对象给自己的什么，其实这些东西固然是在那个阶段里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是有一个双方互动感在其中的。 没错， 如果 单方面是你自身能够创造出的一些快乐，我相信它会更长久，更加的绵延。 喏、你看他们把我的炸元宵找了出来。 失败的黑暗料理、 真的是啊，黑暗料理。 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沉默你自身就带着不会做饭的气质。 我可会做饭了。 你能把元宵炸成那个样子， 这真是人生中的意外。 哎，我跟你讲啊，我以前也曾经像你这样，别人说哎韩丽你会做饭吗，我说会啊，就是还表示说这个我会啊。当我就发现身边会做饭的人吃了他们很多的饭菜之后， 我是真的会做饭。 我开始对自己 我会说，因为你不开火，我知道 我不 怎么开火， 不怎么开火。 我告诉你，会做饭爱吃的人真的是自己开火的，而且他们会研究这方面。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做饭特别好吃的朋友，以至于后来别人在问我哎韩丽你会做饭吗， 我 马上谦逊的说，哎呀就是那种家常菜，饿不死的那种，拿不上台面了，就是给自己赶紧降低标准。 我做了满满一桌泰国菜，我是在泰国学过厨的。 你就那一次，我跟你讲，之后我就没有再看你做过泰国菜。哎，你这 两次，你看，2013年5月3号一次，2016年6月9号一次。 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要说大厨很难，就是出山一次的吧？哈，就是我们只能说，就是听闻他疑似会做饭，只能这么说。我更喜欢就是那些不仅会做饭，而且他特别有热情待客。哎，经常会说哎来我们家吃饭吧。哎，你会发现人家做的很稳定，这个美味很稳定，也是很了不起的哈。 好吧、 有请方大同。 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不存在等待着你回来、一人留两人就散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没 够了，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这是一首上周默默 踏碟的歌， 对， 我就一定要把它再放一次。三人游来自方大同，还是很有感觉的一首歌，对不对？上一周呢，正好我有两个好朋友在北京在旅行，然后我们是一起到国外去过很多地方玩的一群好朋友，所以我当时在想说，哎，这首歌虽然讲的不是我们的故事，但是歌名至少是我们三人游的感觉。 嗯， 结果不幸的是，在他们在北京的时候，这首歌居然卡碟没放出来。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让他们再来听一次哈。 所以他们现在分别身处在上海和香港，希望你们能听到吧。 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第四十段了哈， 全球卫冕的男主角， 吹一下牛啊，真的有很多在国外收听的朋友。 嗯， 昨天晚上有日本的红人，然后呢也有在这个当年可能本科的时候在北京，然后现在已经到国外去留学啊，不管在美国呀，在加拿大呀，在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这个习惯，觉得好像听到男左女右，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学生时代， 哎， 就是给自己减龄的一件事情哈。 是。 这件事情呢，我们在一起默默的不知不觉的哈、啊、就快要11年了， 真的是一个特别说快又很快，说短暂又非常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短暂是来自于自己都不敢相信已经走过了这么久， 对， 太快了，就到 了，太快了。你当时做这档节目的时候你才30岁， 你呢？ 你做这档节目的时候还没我呢。 你是有多年轻吗？ 我的意思是 80年出生的。 我的意思是你开始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认识你，找回你这个朋友呢。 那个时候因为是在晚上的11:30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哦、 其实真的是抱着试试看，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晚间节目，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喜欢我们创新的这种夜晚节目的风格。 嗯， 所以真的是慢慢的摸索， 是 渐渐的找到一些和大家更为契合的在夜晚相伴的东西。 嗯， 在节目的今天的节目的尾声吧，也希望所有听男左女右的朋友都是每天有自己的小快乐，尤其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比其他人啊迅速的调整好情绪。 嗯哼， 包括我也好，默默也好，一定在一周里或者每天里都会遇到一些糟心的事情， 对， 也会愤怒哈、啊、也会觉得委屈等等等等。 嗯哼， 但是我经常会在大概几分钟几十分钟之后会想，我真的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是的，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好都给你，把所有的顺都给你。 嗯， 你又要年轻貌美啊，你又要什么事业有成，你又要家庭幸福啊，你又要爱情得意，这个真的不现实。 是啊，这人生的幸福就是像模块一样，你能拥有其中的几个模块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每每这么一想呢，心里就平衡了，因为我们总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当你想到家人健康啊、知己在，然后有不离不弃的人， 嗯， 这一切已经是上天给予你特别好的东西了。 是，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珍惜这一切，同时每天让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更好。 嗯哼， 当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想一想那些稳定的带给你开心的事情，然后就快乐一点。 对啊，人生当中就是要自己去寻找快乐的，所以呢，与其不管怎样都是过掉这一天，不如在这一天去寻找那些能让自己开心起来的点点滴滴的元素。 是的，这一周的男左女右呢就要在这首老歌当中结束了，而且这首歌呢我特别喜欢它的那种问话，你快乐吗？对，希望你答案是我很快乐。 是啊， 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 晚安， 晚安。